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417章。陈老头听到依度，佢就大感安慰，猛咁点头啊，多谢。吕叔啊，睇准时机，趁热打铁，佢又话：啊，老爷子，嗱，实不相瞒啊，我哋呢次嚟咧系有事相求嘅，你知唔知道事先呢？陈老头一听到，佢浑浊双眼啊，突然间睁大咗一啲，岌下头咁讲： 呢个咧就有记载过嘅，不过一般人应该系唔知道噶噃。你哋， 吕叔啊话：实不相瞒啦，早一啲日子啱啱好就出咗一位诗仙啊，而我哋嘅一位朋友亦都俾佢掳走咗，可能已经，唉，咁啊，我哋几个咧就想将佢除去，一则咧就免得佢再去害其他人，二嚟咧系想为自己嘅朋友报仇。于是我哋几个就打探得到阿陈天德兄弟嘅屋企，佢就话虽然表示愿意帮忙，但系呢需要祭出你屋企家传嘅一件宝物噃。吕叔呢讲到呢度就停咗口啦。 陈老爷子啊，虽然淳朴，但系唔等于佢系懵嘅。 话讲到呢度，佢就已经明白咗过嚟，佢又冇讲嘢。慢慢咁搓住自己嗰一张又干又黑嘅老手，好似喺度諗緊嘢。我哋三个亦都唔打扰，就坐喺个台旁边，就等住陈老爷子嘅答复。过咗阵间，亦都唔听见佢有咩表示。吕叔嘅忍唔住啊开口，佢溫声细语咁讲：啊，陈老爷子，呢、这个呢本来系一件好事，我哋又唔想难为你嘅。如果有咩地方係唔方便嘅话呢，你又不妨同我哋讲下呢，我哋亦都係可以商量下嘅。吕叔呢啲咁嘅和颜悦色神情睇起上嚟就非常之真诚，喺话里面就有门道，表示即使佢唔方便借嘅话，亦都可以再諗諗傾下咁嘅，完全冇俾陈老爷子留后路嘅。陈老爷子点明白过嚟吕叔话里面嘅意思啊？佢啊即刻俾吕叔嘅话套住咗啦。只见佢啊重重咁叹咗一啖气，然之后啊讲： 唉，我嗰个咁嘅戆实嘅仔，既然应承咗你哋，咁亦都可以睇得出佢啊将你哋当朋友啦。啊，睇嚟呢喺外边生活仲係要多得你哋照应下呢。 顾文文一听到咁样就显得有啲唔自然，佢又冇出声，倒反而係吕叔嘅仍然面带住笑容咁讲： 啊，係呀，在家就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嘛，应该嘅，你呀唔使同我哋客气嘅。 呢一句话佢又冇承认自己係有照应到陈天德，但係亦都冇否认，好容易得人哋误解。我冇出声，心里面又真係睇唔惯吕叔呢啲咁样样呃个老人家嘅，但係心里面亦都好明白，而家咁做呢一件事虽然係唔係咁好，但係亦都係唯一嘅一个办法啦。我鄙视佢亦都不过係50步少100步啫。听咗吕叔咁讲，陈老爷子好感动喎。不过佢接落嚟嘅话就等我哋吃咗一惊。佢又话： 你哋唔使呃我啦。如果我冇估错嘅话，你哋应该系屠杀嘅，系咪？ 盗墓嘅黑话就好多，各地嘅叫法都唔一样。有好多黑话术语啊，咁甚至系临时讲嘅啫。而呢个屠杀就系喺湘西一带对嗰啲岛斗嘅黑话嘅叫法啦。我冇谂到陈老爷子居然会识破咗我哋嘅身份，不由得我哋啊大惊啦。反倒而咧，吕叔嘅镇定自如， 佢个神情含笑，继续喺度讲：，哈，老爷子你真系好眼力啊！我曾经听讲过赶尸匠系有啲绝技嘅，但凡系嗰啲屠杀嘅，靠近百米之内都能够感应得到。啊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。老爷子啊，摆咗一摆手讲：，哎呀，冇啦，冇传说讲得咁夸张。佢就将自己嘅衫袖一掠上去，露出咗喺手腕上边戴住一个黑蒙蒙嘅嘢，上边呢就刻咗一啲怪灵怪样嘅人面嘅。跟住佢又讲：， 我哋一般呢都系靠呢一个叫做验尸镯啊，咦，尸气重嘅嘢靠近佢就会发黑。平时咧都系灰白色嘅，啊，你啊睇下呢个镯就知噶啦。你哋三个成日去同嗰啲咁嘅阴司暗晦啊打交道，不过咧吓唔打紧啊，冇尸体喺度嘅时候赶尸。同埋屠杀嘅都唔犯冲嘅。 停咗一停，未等我哋开口，就听到陈老爷子啊叹一啖气讲：， 唉，唔瞒你哋几个啊，呢一个咁嘅全家宝，我咧就可以攞出嚟，但系就颇为危险嘅。仲要你哋几个肯去冒险至得。 我一听佢咁讲，我心里边就觉得有路啦。仲边度会顾得危险唔危险啊？我即刻就问：，诶，咁点样危险法呢？陈老爷子就讲：， 你哋想要对付尸仙，首先要将佢引出嚟。视线同埋普通嘅尸变系唔一样嘅，普通嘅尸变呢系会俾嗰啲凶性控制，咁知道阳气嚟害人，但系咧视线系有意识嘅，佢哋害唔害人？就取决佢自己嘅本性，所以如果一个尸仙混咗喺人群入边，你哋系绝对好难发现啊！只有等佢自己现身，咁样就要用一样嘢引佢出嚟。 哦。咁呢样嘢莫非就系嗰件宝物？陈老爷子听到我咁讲之后，佢即刻就开始讲起呢件宝物嘅因果啦。大家听完之后都大为诧异，一时之间啊面面相觑，觉得啊有啲棘手起上嚟添。话说呢一个咁嘅陈家呢，如果话追本溯源嘅话，系曾经练师一道嘅大家族嚟嘅。只是历史的叠更，人丁呢就慢慢稀薄，所以才没落到而家。在练尸一道入面有一种讲法叫做舍身，即是呢赴死的止养。这个养呢当然就不是话咩侍奉敬仰咁啊，人都死咗啦，想养亦都养唔到，咁所以呢一个养呢指嘅就是练尸同埋养尸。咁亦就是讲，如果个父亲死咗，个仔就要遵从祖训，将父亲嘅尸身嚟炼化噃。炼尸就分为有行，即系行走嘅行啊，跟住就系快，快女嘅快，丧，丧命嘅丧，遁，遁地嘅遁，跟住就系地同埋天，天亦就系我哋之前讲到嘅天兵啦，亦都系炼尸嘅最高境界。但系炼尸呢是为了将这些尸体炼为己用的，而炼尸之术里面有一个单独一脉叫做养尸。这个养尸的方法自然呢就比不上普真那么变态，是能够养成尸仙。 练师一脉嘅养师术咧，系以练为养，练化咗嘅尸体充满晒暴戾，如果控制唔好嘅话咧，就会有反噬嘅恶果。但系咧，如果练养咗嘅尸体咧，就冇呢个暴戾之气，又被呢个练师一脉称佢叫做养护师。咁啊，暗指咧前人呢个庇佑后人，所以练养前人嘅尸身就会系一啲练尸大家族里边流传咗落嚟。尸先轻易就唔现身，但系有一个习惯，就系要吸食其他尸变嘅种子嚟增强自己嘅力量。尸先能够飞天遁地，并且感应能力系好强。所以如果有一隻强大嘅种子嚟问世嘅话，就会即刻被事先发觉嘅。而陈家佢早年呢系一个练师嘅大家族，咁曾经练养过一批护命师，只不过后世凋零就冇继续落去。但系呢护命师所在嘅地点，陈老爷只系知道嘅，里面嘅护命师呢据说是有一个千年尸王，如果能够将佢搞出嚟，咁个尸仙就肯定会被吸引过嚟。呢一个就是对付尸仙嘅第一步。顾大美女听到呢一度，佢吃惊咁讲：吓，咁岂不是相当于去利用你哋祖先嘅遗体？陈老爷只系摆咗一摆手，佢又觉得唔系介意，佢又话。练养护命师呢就系攞嚟用嘅，各行都有各行嘅规矩，呢样嘢你哋就唔使摆喺个心上。我讲咁搞出咗护命师之后呢，这天雷，陈老爷之后讲，我一听不由得嘅蚀咗一声，冇讲嘢。在心里面不由暗想，哇，这个人都几大口气的，借天雷，唔通话那些雷电仲是供你使用？吕叔听了亦都挑了一挑眉，但是没讲嘢。顾文敏就迟了一阵，他说，那个千年的护命师就是全家宝啊，那些尸体放置在哪里啊？究竟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？陈老爷子真系唔瞒我哋啊，用佢嘅话讲话，陈家咧传到呢一辈就剩低佢同埋佢嘅仔啦，而佢亦都系一把老骨头啊，就快要死嘅人，守得再多嘅嘢都冇用啦。佢啊指一指冇几远一个老式嘅案台上边放住嘅一本残书，佢又话。嗰本书上边就写过一段话。历史呢就总系会淘汰一啲嘢嘅，我哋呢个行当留唔得几耐啦，守唔守都罢啦。然之后佢就同我哋讲起咗关于护命师嘅事啦。喺离呢度嘅村冇几远嘅一个镇上边，有一所学校，而放置护命师嘅地方。就是在学校的操场下边。以前呢那个地方是一个山岭来的，护命师掩藏呢个地方就不算深，估计亦就是在陈家的宅子的底下。时代变迁，陈家就消散了，但是呢啲护命师就没有移动过。而那座山岭就被我们现代人的机械铲平了，在上面修建了学校。所以陈老爷子虽然知道地点，不过就从来都冇去过。护命师养喺个地下度，唔知道有几多具。不过佢哋冇陈家人嘅操控，系唔会起尸嘅。但系呢安放护命师嘅地方系为咗防止其他人嘅进入，里面呢就会有一啲简易嘅机关。多数呢系以毒为居多，甚至乎可能仲有守护喺其中嘅练尸。我哋如果想偷出入边嘅千年尸王嘅话，就一定要諗办法入得去至得，然之后呢仲要面对接落嚟嘅风险。你偷出咗尸王之后，接落嚟嘅事就有陈老爷子出面，需要用一啲秘术 我哋呢啲外行就唔使理啦。讲完之后，陈老爷子就讲： 可唔可以搞出嗰条千年尸王？愿唔愿意去冒呢个险？咁就睇你哋自己啦。 我同阿吕叔同埋顾文文啊三个商议起上嚟，吕叔就话：呢件事呢就唔系难事嚟嘅，只要系费一啲时间嘅啫。我哋探察一下地形就可以迂回咁打盗洞。讲白咗呢，呢、这个就同我第一次落斗去倒嗰个回涌河嘅斗一样啦，可以喺远处冇地方嘅人嗰度开个盗洞，喺地下咁迂回打过去。工程比较大，要耗一啲时间。至于里面嘅嗰啲咁嘅独木机关同埋看守嘅嗰个练师，应该就唔系咩难事嚟嘅。陈家早上再兴旺，亦都唔会旺得去边，所以亦都唔会有啲咩太高明嘅大型机关。一啲普通嘅独木，一个防毒面具完全可以搞掂。再加上有吕叔嘅鬼哭刀在手，咁啊普通嘅练师亦都唔会成得咩气候呢。于是我就同吕叔就定落咗方案，准备就去夺尸。喺呢个过程当中，我忽然间就发觉顾文文嘅面色好似唔系几好睇，我心啊喐咗一下，即刻就明白过嚟咧。佢本身就系一个正直嘅人，为咗我啊，而家连斗都落咗啦，依个亦就算啦。而家倒斗就倒到咗学校嘅下边，咁喺呢一点上，我都觉得真系唔系滋味。